婚恋圈呢是一个就是单身交友活动发布和团报的一个平台。我们的活动组织者呢会将一些单身交友的 party 啊或者是户外游啊去发布到我们的平台上。 嗯， 然后单身的用户呢可以通过这个地点、时间、人群、自己的圈子、标签去进行筛选， 嗯， 去找出自己最匹配的这种单身活动去参加。 嗯， 啊，对，一般就是室内的 party 和户外的旅游这两大分类吧，这一块。 哦，您刚才说就是有发布活动的这些人， 对。 那么我们这些发布活动的这些人，我们是怎么样进行筛选的？或者是对他们的活动，我们又是怎么样进行筛选的？ 对，我们这个平台有一定的筛选度， 嗯， 然后，发布者提交资料之后呢，我们会对他的资质啊，包括他之前做过的活动啊， 嗯， 去做一个筛选， 嗯， 然后觉得比较那个好的这些才能发上去， 嗯， 然后一些品质比较差的是不会发的这一块， 嗯，就像就像有的就是做活动的很多哈， 嗯， 就是不一定是这个婚恋圈的，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个活动的这样一个形式来吸引人，但是有的可能是为了挣钱，这个活动不一定是真实的，或者是跟，发布的信息是不一致的。 对对，这个不要紧，就是我们有这几种防范措施。 嗯， 就说我们第一在后台有专门审核的这一块， 嗯， 第二就是我们会在第一次和他合作的这个活动当中呢去派一个人去监督管理， 嗯， 然后，如果出现问题呢我们都会及时纠正， 嗯， 或者退款这一块， 嗯， 第三就是他这个活动报名费呢是先通过微信支付或者是支付到我们平台，然后由我们平台就是核实活动的真实性，然后还有就是说是无任何这个举报的这个事项的之后， 嗯， 才能给这个组织者， 哦， 所以说这个还是有保障的。 就像我们这个平台它的这个活动都是通过只是线下吗？ 我们这个活动平台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除了线下活动还有一个线上活动。 嗯嗯， 线上活动比较有特色，大家报名交费之后呢可以进我们 APP 里的一个群，我们这个群呢跟微信群不太一样，你可以看到对方的照片资料，基本条件，还有就是说对对方的要求是什么， 嗯， 然后看到这一些婚恋的一些信息，我们群内有主持人，然后会去主持这个活动。 嗯嗯， 然后一般情况下会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半，然后大家就说休息之前，你可以在家里，也可以在路上，也可以在外面，可以在任何地点去参加这场活动，就不用受地点的限制了这一块。对，线上的活动的话也会分人群，高端的还是白领的还是高校的还是大众的，我们这四大分类。 嗯， 还有就是分这个年龄段，一个是从94到84，从84到74，再就是74以后了这一块啊， 嗯， 然后这三大人群三大年龄段，然后再一个就是分圈子，有创作圈的，公务员事业编的，还有大型国企啊或者之类的一些联谊会啊什么之类都会有这一块。 嗯，就是先进行分类，分类之后再进行相对应的一些匹配。 我们就是会发很多分类的这样活动在上面， 嗯， 是你会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进行报活动。 嗯，那线上的这个活动成功率怎么样？ 线上的活动因为它那个精准性比较高嘛， 嗯， 因为你在去进入这个活动之前你已经看好了它是针对哪个年龄段的，哪个人群的，哪个圈子的，对吧，是不是自己需要的， 嗯， 你就进这个活动，对吧。 嗯， 这个活动呢它会 自动形成一个群，是吧， 嗯， 大家可以在里边进行群聊，但是它这个并不是说没有秩序的去群聊，这个都是有红娘主持人去做这个主持沟通匹配的这一块。 嗯，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你就会那个去问一些你平常不好意思问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那个去回答一些问题啊什么之类的， 嗯， 都是有领头的这一块。再一个就是说你如果觉得对方比较匹配的话，我们的主持人就会提醒双方去私聊， 嗯， 你可以单独再沟通。 那这样线上的一个活动大概一个群里边有多少人呢？ 一般会控制在5-60人吧。 嗯， 也不会太多，因为太多了之后这个质量也达不到保障嘛，这个人太多了就不好了。 嗯， 对， 你刚才说有这个红娘在控制。 对，依次介绍，你比如说 那个我们先从一号嘉宾开始介绍，他会事先提醒你去去编一下介绍的一些那个话语，对，你可以用语音，也可以用这个文字，也可以用图片，去展示自己，对对。然后呢，就是说那个异性可以进行提问，对，你如果不好意思，就是说在群里进行提问的话，你可以进行私聊。我们这边最大的也最好的一个功能就是说，你不用加对方为好友，你就直接可以进行私聊。对对，因为通常其他的软件咱们都知道需要进行互加好友嘛， 对， 就我们这个其实不需要，因为它有一定的这个交钱了嘛，就直接可以进行聊天。当然如果说是你不愿意跟他聊，那你也可以屏蔽他啊，你也可以就是拉他进黑名单，对，但是我们默认为是大家都是好友。 刚才说的是我们针对的是一些线上的活动，那线下的活动呢？ 那线下的活动我们主要是按场景分了这个六大场景，比如说有这个咖啡趴、酒吧趴，然后有这个创投趴，然后还有轰趴，然后轰趴馆的那个轰趴，然后再一个就是户外趴，还有就是吃货趴，也就是特餐厅，这就是按照这几个场景划分了一下。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说去找匹配的这种场景的这种活动，进去之后呢再去按人群时间地点进行筛选，所以说筛选度还是比较精准的这一块。对，这样的话就是有利于你去找到自己合适的活动去参加。因为咱们都知道线下活动不同于线上活动，它这个成本比较高嘛，咱们要花费时间去打扮收拾一下打扮一下啊，再去坐地铁或者坐公交车打车去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也时间也比较长。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尽量去匹配的高一些，然后去参加这一块。组织者呢这一块我们也是都是要有要求的，比如说他提供的服务餐饮啊，比如说是这个游戏的环节啊，我们一般的活动的话都会有一个三分钟约会的一个环节，因为大家去的最终目的还是想认识每一个异性，而不是老是在那玩在那吃，是吧，这他是希望去认识其他人的，有很多人不好意思去自己主动去问嘛，这就需要我们就是用这个三分钟约会的这个强制性的这个环节去让人去互相了解对方。三分钟约会是这样的，就是说女士呢是不动，然后男士呢坐他对面，然后三分钟时间互相问一下就是说自己关心的问题，然后完事之后呢男士那个起身然后转圈再去找第二个女士，然后一圈下来那基本上都认识了，对吧，而且我们主持人会在最后的这个30秒会去提示双方，如果有意向的话可以留一些互相留下这个联系方式，或者是他们也会进我们 APP 的群，因为大家都在群里嘛，你可以进行后续的一些沟通嘛，就是这样的话你也能对上号，因为现在很多活动都是就是大家去玩的吃了喝了根本就认识不了几个异性，然后他也那个也对不上号，我们这个环节呢就能让他对上号了这一块。这个也是由这个国外的八分钟约会而延伸而来的，因为之前八分钟约会呢时间有点太长，如果双方不来电的话你让他做八分钟是非常痛苦的，对吧，时间有点太长了，如果大家来电的话其实三分钟基本上建立好感了，你后续可以自己再多聊嘛，因为我们过后会有一个自由活动的自由交流的一个时间，你可以跟他多交流嘛。 您觉得你们这个平台的优势是什么？ 首先那个我们跟传统的这种婚恋网站啊，像世纪佳缘百合网啊，他们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他们主要做的是这种线上和线下的会员制。然后我们呢不搞会员制，我们就是主要是以活动，单次活动收费，你用一顿饭钱，和吃饭的时间和吃饭的钱，还有就是去玩旅游玩的时间和旅游玩的钱，就可以去搞定你的终身大事。而不用说是去花这个那个半年的会员费啊或者一年的会员费啊让他们去给你进行匹配，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而且他们那些传统的婚恋网站呢也都没有去做这一块，他们也有活动，但是他们不是说是去为了去这次活动去怎么上去匹配。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山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小长假过后的第一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东北风1级，空气质量良，指数是76，可以进行洗车。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心仪的奥迪还没有开回家，我知道你是在等一个好时机。奥迪五一聚会专场，多款现车五重大礼震撼来袭，现场订车更有奥迪手表、超市购物卡等好礼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五一买车去哪里？北京沃德龙顶有好礼，吉利汽车五一特惠购，五重惊喜礼遇，尽享免息购车、现金优惠、精品礼包、免费保养。置换补贴，详询延村站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小军，您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就您在大学期间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我是学那个艺术设计，在大三的时候，因为做社团会长嘛，这一块去拉赞助，搞活动之类的，经常做一些就是校园类的活动，然后后来就是拉了有10多万嘛，然后后来剩了有个4-5万，然后后来就做了一个广告公司，那是第一次创业，就是挖掘了第一桶金嘛，然后后来一直做这种活动类的公司，后来通过做这个活动类的公司呢，又做了一个这个培训学校，培训学校呢，也是从0到1，现在有14个连锁分校。对， 在哪些城市？ 主要是在山东潍坊，那个是在老家办的，这个都呢都是有这个股东嘛去管理经营这一块。后来我就把这个心思主要放在了婚恋这一块，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不同于其他那个传统项目嘛，它会做得更大，对，而且它已经解决了我最开始的需求，就找个对象嘛，我认为就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职业，对，而且现在确实是整个婚恋市场呢，就是也没有出现我们这种模式，就是说是，而且我认为就是如果我们这种模式能成功的话，能极大的降低他们找对象的这种时间成本啊，或者金钱成本啊，然后让他们有更大的一个选择性，也有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比较大的， 感觉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对对， 就是因为你看你也做培训学校这块，然后也做婚恋圈这块，但是你现在主要的重心放在了婚恋圈，然后培训学校这些就是交给别人来管理了。 对对对， 是觉得这个市场没有人做有挑战性，还是觉得我就喜欢做这个事儿，感觉有一种成就感？ 我觉得都有， 因为现在确实是没出现这么一个大的平台这一块。 嗯， 再一个就是我确实喜欢做这件事儿，然后也是希望能把它做到像我理想当中的那种场景。 嗯， 对。 您理想当中是什么样子？ 我理想当中呢，就是说我们婚恋圈第一步要发展成为婚恋类的美团。 嗯， 就像美团一样，你到了一个陌生的一个城市，或者是在自己本地，就可以去按时间、按地点、按人群去进行筛选，去找出你自己周围相匹配的单身教育活动， 嗯， 像搜美食一样去找出来吧，他们， 嗯， 然后再去参加。 嗯， 对，比如说你出去出差，是吧？你也对那边也特别不熟悉，是吧？你想去融入到本地的这个生活，你需要有一个平台去搜这些东西，对吧？ 嗯， 因为现在能搜的基本上，你像这个活动型啊、互动吧呀，他们大部分都是这种那个商务类的活动， 嗯， 像这种单身交友类的活动呢很少。 对 对，而没有出现一个专门针对于单身交友这一个板块的一个平台。 嗯， 假如说我们能做到就是全国各地很多活动的话， 嗯， 这样的话你到哪你都就是都不陌生，你都能迅速融入到， 嗯， 当地的，就像这种咖啡趴呀、酒吧趴呀，或者是那个吃火趴呀，是吧？ 嗯， 就可以认识更多的当地的一些异性。 就像身边有很多单身的朋友啊，他们有的家长可能会比较着急，就会给他们介绍一些单身的啊，你们去相亲。但是一提到这个相亲感觉很排斥。 对对，而且你相亲的话，因为我相过60多次嘛。 60多次。 对，但是后边那几次那些基本上我都不愿意见了。 嗯。 基本上就是看照片或者是网上聊一下。我就不太想去在线下去见面了，因为约的太多了，没啥意思啊。然后就是，所以说，我觉得有点特别浪费时间。 你为什么能相亲60多次呢？ 基本上都是父母给张罗的、介绍的，然后可能年龄也到了。 就是你没有通过自己的方式，我去，比如认识一些身边朋友啊什么的。 也会，但是圈子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小。 嗯，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嗯， 很少有那圈子很大的，正常的人的话都在自己的圈子范围之内活动。 嗯， 基本上就是这很少就是出去，那个就是特别能交际的那种哈。 嗯， 所以说我觉得碰上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 嗯， 但是你看我做这个婚恋公司之后呢，我等达到那个是上万个异性，我让我挑的时候，我可能就比较好挑。 嗯， 对吧？那我自己的这种生活范围之内，我是见不到这么多异性的。你见的人多了嘛，自然而然的你就碰上的几率会高一些。 所以你做婚恋圈，嗯，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相亲相了60多次， 对对， 然后完全没有找到合适的， 对， 也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 这个， 对一个痛点。 对对对对。 嗯， 这其实都很痛苦，其实不光是我，绝大部分的单身都面临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都比较宅嘛，其实宅的原因并不是我们特别想宅，是因为没有一个合适的这个渠道去让我去发现一些让我想出去。 嗯， 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婚恋圈上有这样的一些旅游团， 嗯， 或是一些 party， 就是全是单身的帅哥美女， 嗯， 跟你比较匹配的，这样的话有可能你出去的几率会高一些。 对， 你就愿意出去，因为你有人玩啊，是吧？ 嗯， 你不用说是老是和一些朋友玩，因为那朋友他有可能也有找到对象了，尤其是大龄的女青年，周围都结婚了，你不能去当电灯泡吧，对不对？所以说你只能去进入一个新的圈子，然后这个圈子呢还不能就是太乱，你就都是单身，对吧？ 嗯， 你不可能和不是单身的去玩吧，对吧？你肯定要愿意和一些单身的人去玩，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就可以去进入这些圈子啊，然后去那个去旅游啊，去参加 party 啊，就不用宅在家里了。 嗯， 而且咱们中国宅男宅女这么多，对吧？ 嗯， 那直播，然后这个游戏这么火， 嗯， 但我认为那直播和游戏，那基本上都是单身吧，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平台也有个很大的社会意义，就是说能让更多的年轻的单身人士呢，就是说不用宅在家里，多出去那个去跟人进行交流。对，我觉得这个意义其实还是相当大的， 因为从国外来看的话，像这种 party 啊这种文化还是比较盛行的。这个对于人际交往啊，对你个人的技能提高啊，沟通能力啊，情商提高啊，还是比较有帮助的。我觉得你老是通过网络呀宅在家里，这个慢慢的就会非常闭塞。人生的意义最重要的是要出去，那个去认识更多人啊，对吧，跟人交际啊，对吧， 需要有这样的方式。 对对对对， 有这样的渠道。 对对对，你不能老是活在虚拟世界， 是 吧。所以说我们也有个想法，我们等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可以就是联系一下王思聪。然后王思聪不是投的这个宅男宅女的特别多嘛，像这个熊猫 TV 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游戏平台直播平台特别多，单身的宅男宅女特别多，那我们就可以作为出去的这一个平台，这样的话他构建的这个生态圈呢就会更加完善，而且他做的这些客户全都是我们的目标人群啊。 我们今天的嘉宾小军啊，他可以说是相亲了60多次，但是呢最终呢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合适的另一半。其实很多人都在等这个对的人出现，但是如果光等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去通过一些方式，通过一些渠道去找。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一些靠谱的一些渠道哈，可以找到自己正确的另一半。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婚恋圈的郑小军。 好，谢谢。最后了，我给那个单身的朋友们带来一个福利，咱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婚恋圈，然后也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会送50元红包，然后大家可以拿来参加活动，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最后也祝天下无双。 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

时光飞逝如流水，不知你现在爱着谁，已记不清你的美，爱在回忆中徘徊。你送我的香水，一杯岁月草莓，不要去买醉，只要去换下曾经的美。 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家人多待一分钟，尽情享受家庭的温暖吧。现在是北京时间